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Hello， 各位啊，舊市好啲，今日又翻嚟第10集咯喎。 係啊， 眨眼又啊，今日又請到啊靚女 Joyce 嚟幫手啦， 支持下自己先。 掌聲先。咁啊，未介紹嘉賓之前啦，唔講住先。咁啊，講翻啲台務嘢先嚇，唔好意思。咁啊，依家啲爛 get 要玩嘅我哋。咁啊嗱，提提大家啦。咁啊，今個禮拜六咧3:00，咁啊見本連線戰線。咁就有關於網絡23條咧，咁喺西營菜街度咧就有翻一啲活動喺嗰度嘅。咁啊，到時大家準時3:00禮拜六啦。咁啊，到時大家支持啊！咁因為咧，其實網絡23條咧，對我哋嚟講咧，一個創作，因為我本身自己係食創作飯噶啦。咁對於呢類咁嘅空間嘅收窄咧，我係有極大嘅保留嘅。咁啊，到時3:00西營菜街大家見。OK， 今晚阿 Sir 請食飯喎。隨便坐， 隨便坐， 坐低咗 ，ready 啦已經。 唔該講啦，咁萬眾期待，咁啊，我哋都吹咗好耐雞噶，咁就啊，何國榮， 係啊，講曬啦， 我哋有榮哥幫手。 咁啊，另外我哋有個 hidden 嘅主持幫手，我哋阿 Lance 今日啊會幫下手。 係啊，講兩句先啦，要 講兩句係啦。咁啊，另外咧嗱啊，難得啦，咁啊請到阿何國榮嚟啦，佢叫我叫阿榮，我覺得即係佢。佢大我幾日啊，所以我唔可以叫佢榮啊。咁啊 ，anyway 啦， 冇所謂 啦，唔係講笑啫。咁我如果你大家有咩問題想問啊何國榮嘅話咧，咁啊可以喺 Facebook 度啦打。咁啊 ，Lance， 不過一定要寫西班牙文嘅，我先至會識睇噶啦。 你講笑 ？Spanish？ 我去 Google Translation 嘅，唔使擔心。 你知唔知啊？佢同我嘅對，即係嗰個 WhatsApp 嘅對答咧，全部用中文。 是咩？ 你 是不是想打日文的 你 打錯 了。你是不是代筆的不過今天我們講娛樂圈不是血淚史的那講開心的東西可以的。我們題目叫騙人的啫。不過嗱，未講之前呢 是。 那關於娛樂圈的話呢都要擺一擺你一單嘢喎。 擺我啲嘢我都要講。 你開水啦啊葉德寶告葉德寶啊。 葉家寶。葉家寶哇你真 係。是吧 口齒不清喎你。 罰幾多？罰15萬啊！ 15萬 哦，都幾抵喎！喂，好得意喎！而家咧越大嘅嗰個 case 咧，就罰得越少喎。咁呢、這個即係啲倒三角，我都真係學下啦。咁而家點啊？個 case 跟進到 其實冇，其實應該係欠薪已經全部 settle down 曬。 俾咗你未啊？ 所有嘅離開咗亞視嘅同事已經 你有冇出糧啊？ 都終於都喺呢件事之前出翻曬所有嘅糧啦。咁但係其實終於即係件事就暫時即係過一段落啦。等究竟會唔會有後續？勞工處會唔會再睇翻個 case， 再有其他跟進咧？ 佢而家讀緊新聞嘅。 喂，我去。即係分析翻，其實即係亞視呢樣嘢，我諗同我自己好息息相關。 讀嘅新聞啊嘛，而家 啊，不過喂，咁又今日，如果咁講嘅話，就今日唔係阿 Sir 請食飯啦，咁係啊，你話 Joyce 請食飯，今晚燒咗你㗎啦。 冇問題，冇問題，大家開心，大家 最開心， 大家開心。係 啦，咁啊，亦都多謝先啊，網友咧嗰日咧，我哋喺呢度有個網聚咧，就講關於區選啦。咁有啲網友又好喺 Facebook 度咧，俾好多壓力我大 N。咁咧就叫我咧就叫阿 Joyce 多啲上嚟嘅。咁、 okay, 時間得嘅，盡量同大家見多啲面啦。 咁另外有個直情男聽眾咧喺度咧攞支機關槍指住我嚇、啊，我唔講咩名啦。咁啊指住我個位，你再唔叫咧，我就嚇、啊、對你不客氣。咁啊，所以 我就偷術你啲詞子啊。 就係咯， 係啦， 係啦。嗱喂，今日我哋有3個 topic 講嘅，咁我哋半個鐘頭。咁啊，頭先何國榮都問我哋啦，會幾耐？個半鐘頭我哋都幾係嘅，同埋而家 live 嘅。咁咧就 YouTube 啊啲咁咧，全部即時睇到嘅 ，live 噶有影睇嘅， 我見唔到嘅， 我哋 YouTube 都睇到噶啦，都幾同步噶。咁喂，講下你近況先啦，我想聽下你前咗排 好忙啊嘛，而家哦套戲啊， 係喎、啊，你好似有啲新動係咩？講下而家搞啲乜嘢啊？我好多朋友都話喎，我哥哥咧，我琴日我出嚟之前，我哥哥就打俾我，喂阿 Double 啊，喂你今晚訪問啊何國榮，你同佢講。 佢係80年代香港一個嘅 icon。佢話你一定要同何國賢拍多啲佢以前嘅辛酸史、娛樂辛酸史。咁我話得，今晚我哋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硬化嘅，即係咧，即係變咗質嘅，唔喐得嘅，冇靈活性嘅，即係死咗喺度嗰啲咩叫 icon 咧？頭先我同佢喺餐廳食飯咧，啲阿姐咧引來狂風浪蝶，講咩咧？哇！啲中文咁好喎，你都傻嘅真係。我話睇下你 WhatsApp 啦，你都打唔到佢啲中文字。你用咩打？用手寫。 國語拼音。 國語拼音。哦。 最快噶啦。 最快。 最快 嘅。因為好多時你唔需要打曬嘅。如果係即係四個字一個潮語嘅，咁你淨係打頭每一個字，頭一個 A B C 已經好多時都打得出嚟嘅。 即係相連有關字就會 pop 出嚟㗎啦。 會 pop 出嚟係。 喂，你除咗死開啲啦，喂，嗱口碑就非常好㗎啦。喺度呢度幫佢賣廣告，唔係廣告，即係覺得好嘅要 賣廣告已經太遲啦。 唔係會出 DVD 嘅， 會出會嘅，不過係啩？ 嗱，大家求下你哋唔好嗱呢啲我做都會話，因為我自己都係做中意詞，即係我哋啲叫難聽啲講嘅叫即係持份者咯，唔好用呢個字，我唔知道咩 stakeholders 啦，咁 stakeholders，stick 即係揸住啲牛扒 牛扒嘅 holder 係啦，stakeholders 係啦， 可能牛扒架。 是 吧是吧咁我 有個阿想我即係啲英文都唔敢亂講。 阿想請食飯㗎。 咁我自己都即係叫大家支持一下啦買返隻 DVD, 咁啊簽唔包唔包簽名啊。 啊冇所謂嘅。 見到佢嘅話嗱佢成日去西貢嘅咁去西貢嗰個。 少啊而家。 你說 因為我哋前年係住喺西貢隔離㗎嘛。咁但係我哋前年已經搬咗屋就搬返嚟清水灣。咁變咗係好少去西貢，所以你唔好諗住去西貢會見到我啫， 係嘛？ 即係野山部落你就難啲啦，喺西貢。去邊度部落你容易啲咧？有啲人想撞係同你傾下偈，邊頭出現俾啲範圍俾啲網友 啊？都係清水灣嘅。 哦，都係清水灣。 咁你除咗話死開啲啦，咁跟住，好似聽你講話都舞台劇我都嚟緊啦，有啲。 我哋後日今日星期四啊，係嘛？ 係啊， 冇錯。 後日就開始嘅啦，喺歷史博物館。做體驗劇場， 咁我哋三個演員嗰個歷史博物館定係 尖東？ 哦，尖東， 尖東個歷史博物館啦。 咁啊，有我哋三個演員扮鼠疫嗰陣時三個角色，咁啊就逢星期六有兩場，咁啊今日星期六就開始嘅。所以仲喺度諗緊台詞啊！ 哎呀，死啦，真係咁都仲佢仲應承我哋上嚟呢即係證明一個嗱，仲有喎，講樣嘢俾你知。 我唔應該喺度，我應該喺屋企做緊練習。 佢真係好，我覺得真係咧，我同佢 WhatsApp 唔多嘅，通常我煩佢多嘅，但係咧佢一句到尾應承咗嘅話咧，係即係呢啲我係好非常欣賞，因為可能真係我哋嗰個年代嘅人啦。喂， 系我哋 嘅，褪咗后添， 佢更好， 佢依家坐后啲， 系啊系啊， 仲有咩王啊？ 佢争少少， 仲有咩王 啊？嗱，咁跟住下个星期要做呢个才艺小姐嘅司仪啊， 系咩台？ 即系好似唔系台嘅， 系 有一间公司咧，就佢新做噶嘛，旧年开始啊，旧年系第一屆嘅，咁今年就第二屆。 才艺小姐咩 talent 嗰啲？ 中华才艺小姐啊，咁啊就中華才藝小姐，咁就所以係講才藝多過講美麗嘅，即係唔需要穿泳衣出場嘅， 即係呼拉圈啊， 係啊，你唔使去，咁 啊呼拉圈啊，跳下舞嗰啲 啊，係啊係啊係，咁啊同埋係會有啲訪問嘅，睇下佢即係答得係咪聰明嘅， 即係你做一個 host 嘅 MC 啊嘛， 其中一兩個司儀啊，咁啊舊年做咗，今年都再做，今年就會喺九龍灣做嘅， 即係喺展茂嗰邊， 附近我都未清楚。 自己上網查下啦。網絡而家咁發達，叫中華才藝小姐嘛。 中華才藝， 我聽到就中華廚藝小姐。 咁佢舊年係香港區，咁今年就有10個國家參加，所以大咗啦今年。 咁所以阿榮，你都其實呢段時間除咗忙舞台劇，又有司儀，其實啲工作都好似暫時離開咗公仔箱，啲工作都 keep 住陸續嚟緊。 OK 嘅。 OK， 系啊 ，OK， good。 嗱，听你讲英文啊， 最紧要 冇晒啦。我听你 讲话，三个语言都通嘅， 系三个语言。 但我听你讲咧，话你而家啲英文好似系咪？你话你退步咗喎？ 系 上次苹果，唔 系有时系有啲字系会，即系如果少用嘅，有啲字嘅少用嘅就会无端唔记得咗点讲。 喂，你点睇而家香港啲人啲英文？嗱，讲真嘅，你唔好同我讲埋啲行嘢话。 我好少讲啲行嘢嘅。 系咯， 我情愿唔答嘅。 系，咁就 你如果二十年前呢，其實是香港的英文是 OK 的，即是有他的、啊、是有他的病的，即是有他的，即是香港人有他的講法的一些文化或者是一些音調的東西是有他，但是 他是講得的，溝通到的，反而那些老人家是很厲害的， 應該是 以前那些老人家是真的學的， 回歸之前英國殖民地年代一些年紀大一點，他們英文是 是啊 OK 的， 很標準的，有些 British 英文是、嗯、 但是今時今日應該不同了的，都是網上的問題、 哦、 因為個個都是看，即是在上網 去看劇，還是看什麼，今天看韓劇，看日本劇都少了，今天看中國劇， 舉手添是 吧，那就變了他們未必會看英文劇，那你如果你看得少 有沒有看英文劇，兩位年輕人有啊，咩啊？唐顿庄园嗰啲啊？ 佢睇佢梗系佢梗系睇Big Big Big Big Big Big Big Bang Big Bang Big Bang Theory 啊？ 系咪？ 吓 ？Gotham 哇 ，Gotham City 啊 ！Gotham 哇 ，OK 喎 ，OK 咩 ？Gotham 几劲噶喎 ？Gotham 几劲噶，几好睇嘅。 做网台唔可能啲人咧比较。不同啲嘅，即係我哋唔係啲大眾傳播咧，即係大眾傳媒咧，佢哋嗰個圈子嘅相對嚟講，我睇啲嘢窄啲噶嘛。佢哋啲 唔係，但係世界上都係有個問題，對我哋娛樂圈嘅人嚟講咧，係有個問題嘅。啲、嗯、人以為個市場大咗嘅，即係應該係個個都可以揾食嘅，咁、 嗯、 個個都可以唱歌，個個都可以做戲嘅。但係個事實係，因為全世界都可以睇同一套嘢， 嗯， 咁啊變咗全世界都係睇緊一套嘢， 嗯， 即係佢會睇最好嗰套。最收得嗰套，隔離左日輪寫係講緊嗰套，就睇嗰套嘅，咁啊變咗其實個市場係縮細咗嘅，咁、嗯、全部啲錢啊，全部啲收入都係去翻十間公司嘅，咁其他人想揾食係難嘅，係、 嗯、 難嘅。你以前咧未有科技，你未有電視台，你未有呢啲嘢之前嘅，每一個城市有自己嘅劇團。咁每一個城市有自己嘅演員，有自己嘅導演，咁、嗯、大家都開心啊，揾到食嘅，咁可能平時都要翻工嘅，但係都可以揾到食噶嘛。咁、 嗯、 但係而家咧，因為、 嗯、科技 發達嘅，咁大家咪一齊睇 Gotham 啦，或者即大陸都睇Big Bang Theory 啊嘛， 咪發多咩威個咩咩紙牌屋叫咩？ 紙牌屋 House of Cards。 House of Cards. No, 你不要說個 R。 扮美國人嘛。 你知道為什麼叫 House of Cards 的？ 為什麼呢？ 會淋的。 會 嗎？你是拿一些啤牌，你在 這裡。 會淋啊。 會淋。哎呀，好厲害 啊，我 猜到。淋啊，我以為你呢。 就是 politics 就這樣對對對對上去。 未必是說 politics， 但總之是整個局是可以淋下去的。 喂，咁你 因為你係用 pair 牌搭上你一間屋噶嘛，嗰啲三角形嗰啲咧，咁啊一唔小心咧就 冧落嚟。 嗱，講開英文咧，啊本來今日呢個 section 咧係講音樂嘅，我想講音樂先，但係咧講英文咧咁啊講埋啦。喂，你點睇娛樂圈啲人啲英文啊？嗱，有啲人咧就 你講香港啊， 香港梗係講香港啦。 但係我唔知喎， 唔知 我同你講嘢都係講中文噶嘛，我喺度啲英文嗰度點會知佢英文點㗎？ 咁你 話嘢都唔使講英文嘅。 你有冇發現我哋而家有啲政客咧講啲英文咧？哇 ！Are you dreaming in your office, Mr. Trigun？ 我係咩？ 系咩？系咯。 但系唔好意思，我覺得佢唔好彩啫。 冇 錯啦。佢好多嘢講嘅都係標準香港嘅英文噶嘛。唔係得佢一個，不過佢咁出名嗰啲，唔係針對佢咯。佢因為好多人都係咁樣講嘢嘅 ，office 啊，真係啲人真係講 office 啊嘛。 你點讀譚詠麟嘅英文名？嗱，我唔讀先。 Alan Tam 啊。 Alan Tam 啊嘛。 嚇 ，Tam 啊。 係啦 ，Alan。我啲身邊朋友一個都叫 Alan， 空氣輪啊， 係 Alan。我俾個英國朋友即係講翻我哋啲，喂，其實 A 音冇音噶嘛 ，A 音好輕啊嘛， 乜 A 係有音嘅， 但係好輕啊嘛，係嘛？ 所以佢喺頭個 A 喺頭嗰度應該係有係有係咁佢 叻過 我哋啦，咁係有 stress 同埋一定嗰個一定好清楚嘅。 因為我嗰啲係爛仔英文嚟嘅，我咩叫爛仔英文咧？即係聽得多啊，你哋呢啲已經偷偷聽啊咁樣，然之後偷學嘅個理論我冇嘅。你頭先講嗰啲咧，我真係完全唔知嘅。 理論好多時都唔係最重要嘅 practice 嚇。 即係唔可以，即係好似佢咁啊，唔怕醜啊，咁啊講錯都唔緊要，只要講噶啦，咁啊你先至學到啊嘛。 語言係一個真係要唔怕唔怕衰唔怕錯，你講得多、聽得多、寫得多，嗰樣嘢就會係你嘅 access。 你點認識啊？不如你講下你啦。嗱，啲人就叫你咧講多啲嘢， 講多啲。我 點認識？你認識阿何國榮係咩？ 我真係睇咧無線嘅電視劇啊。 佢睇我長大。 係啊，我。 佢 BB 好年青嗰時啊，成個我諗可能好多人嘅集體回憶都會覺 得 都係會㗎。 唱歌係好好咧，有一次咧，我聽你唱一首咧，唱一首咩？我甘心將空虛將一切都寄予在這首歌。 BB 喎， 係 勁歌金曲攞獎嘅。 毛啟賢 嘅傷心酸的情歌，你唱得好好，因為嗰首歌咧係由低 key。唱到高 key 嘅， 系啊，跟住唱完之後就出唔到聲三個月，唔係我講笑， 搞笑啫， 講笑。嗰首歌係好難唱， 好難唱，好。 因為佢個 key 係由慢慢不斷升 key 嗰、那個，所以係你個 voice。 但呢個係毛啟賢嘅 style 噶嘛， 咁你應該用翻你自己嘅 style 唱。 唔係，佢因為我諗阿何國榮係想喺嗰次嗰個比賽嗰度咧嚟突出自己個唱功咯。 唔係，我係中意嗰首歌。 你中意嗰首歌嘅？ 我都係經常俾人呃。 你中意咩歌啊？不如你講講。 心酸。 心酸的情歌嘛。 不如你講下你中意咩歌好過咧？ 我哋依家呢個 session 唔係講下。 但係都係中意八十年代 啲歌 噶嘛？ 係咯，就可以講下八十年代啲歌。 我都係中意八十年代啲歌。 因為好多人咧，將你同譚詠麟佢有時都會擺埋一齊，或者將張國榮會唔會？因為啲真係你一直好中意八十年代嘅歌手。 因為你個名 係啊，會唔會咧？ 唔係我咁，我讀緊書嗰陣時咧，係啲歌多數都係佢哋兩個嘅。即係我聽 嗰時你喺澳洲讀緊書喎， 讀緊 E4 啊嘛， 係咯，好多人都話點解你讀 E4 㗎？其實老實講，因為我嘅成績係好好噶嘛，我係新南威爾斯最高級2% 嘅人嘅， 嗯， 咁所以入咗大學係好容易嘅。 你一直都好想諗住做，即係想 project 做 doctor 因為醫生我諗住係可以幫下人噶嘛， 嗯 ，OK， 唔係因為真係想做醫生噶嘛，你諗住幫人噶嘛， 係幫人， 因為你嘅成績咁好，咪做醫生啦。 咁 entertainment 都係幫人嘅， 係啊， 係另一種嘅幫人啫， 係另一種幫人。 另一種，我哋成日都話我想問下請教你啦。其實好多人話 cancer 根本就係好多時係因為你個心唔開心或者一啲。即係 generate 咗啲負能量，定係啲咩？而家未有結果噶嘛？ 我唔係醫生嘅，我都係即係攞個年紀去做個判論啫。咁有啲嘢可能係你嘅壓力做出嚟嘅。 冇錯㗎，咁啦 但係有好多嘢其實咧係因為個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嚇，個地球上邊咧啲人太多， 嗯， 咁啊就有啲污糟嘢咧係多咗啦， 嗯， 咁啊變咗其實。生癌的機會是大了 嗯不如不要講呢啲啦，講翻唱歌。 係咯，不如講翻大學啦。你記唔記得我喺大學時候會聽咁多？係咪你好多華人同學仔成日播 Alan 啲歌啊，播張國榮啲歌 嚇？ 你知唔知咩碟啊？ 我見過，不過係太耐之前嘅。 愛的根源嗰時應該係 early 呢只係 係咪？幻色的天際是我的根源。 你嗰時係咪好多華人同學仔啊？點解你會喺你裏邊？ 唔係，你啱，你啱。 係咯， 因為我係奇怪嘅。 嗯、 即系我读书嗰阵时咧，身边啲鬼仔朋友咧，全部都系听下啲 rock 嘅、嗯、heavy metal 啦嗰啲嘢，我系冇兴趣嘅。咁我反而系听紧 Nat King Cole 啊 ，Nat King Cole 即系含住嚿痰唱歌嗰啲， 嗰啲咁就识咗香港啲朋友之后，就听到谭咏麟同埋张国荣啲歌咧，咁佢哋都系温柔噶嘛。 嗯、 但嗰时你应该未知道佢唱咩 嘅，我中意佢哋嘅旋律。其实咧系唔需要知道佢哋唱乜嘢嘅， okay, 你净系听到音乐，同埋个 feel 已经系中意咗嘅，跟住就一路睇歌词，一路听，一路学，点一路唱啊，咁啊咪嗰阵时已经学到唔少嘅中文字咧。 第一首接触嘅广东话歌系乜嘢啊？但系好多人都想问，系咪真系 谭 咏麟 嘅？我都系唔记得嘅，因为我唔记得系张国荣定系谭咏麟，因为系讲紧系八三八四年 八三啊， 即系31年前嘅事啊， 冇咁耐啫。 系咧，83年 咯，可能如果 冇咁耐嘅啫。 如果系张国荣嘅咧，就好大机会系呢只啦。 风继续吹， 风继续吹， 有印象。 应该系仲系之前嘅， 仲之前啊嘛， 之前啊， 哇，咁我都未聽嗰陣時，我都未聽佢。 張國榮分， 我其實 因為佢佢應該係85年攞咗獎啊嘛 ，Monica。 Exactly。 係啊，咁啊，84年已經係，因為85年我喺大學嗰度都表演場 Monica， 一路唱一路跳舞嘅就係學佢勁歌金曲跳舞嘅方法。 唱邊首歌啊 ？Monica 就做 Monica， 即係哦 fans。 哇！你咁勁啊你！ 做翻幾個招牌動作啊！ 30年嘅嘢你都記得嘅，即係你咁樣對我，你唔講我，你唔做我唔記得嘅喎。 我係好中意扮張國榮個腔嘅唱歌，係 咩？ 係啊， 我係特登唔扮腔嘅， 你唔扮腔嘅， 用翻你自己嘅 style 唱嘅， 自己嘅 style。所以我啲歌如果係中意咗嘅，有啲，因為其實我聽一首歌聽三次到都會知道點唱嘅。咁如果係知道點唱之後，我唔會再聽佢哋唱 原唱嗰個版本， 因為我要翻自己嘅 style 嘅。咁如果係可能我記性太好嘅，如果我聽佢哋太多咧，我會變咗佢哋嘅演繹嘅。 咁你會唔會係因為中文歌而學到中文咧？ 一定啦、啊， 一定添啦。即其實喂，調翻轉， 唔係能力方面咧就係、是，原因方面就唔係。 嗯， 你明唔明我 意思？咁 啊，原因方面係因為我想扮嘢噶嘛。 嗯， 因為我身邊啲朋友全部都係亞洲人噶嘛，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咁啊，想扮嘢噶嘛，咁啊學廣東話咯。 佢哋 有一次咧，我放完暑假翻到大學咧，我最好嘅朋友就好唔開心，佢話：咦，你個廣東話冇進步嘅？咁我就好唔開心啦，咁就好勤力就去學去練習廣東話。 你係揾老師學啊？ 唔係我聽錄音帶嘅。 哦，聽 cassette 帶。 啊，你嘅年紀都幾大下㗎啦？你知咩叫 cassette 帶啊？我有知㗎，都知㗎。 嗰陣時候你 cassette 帶分三種嘛，有普通 normal， 有metal。 啊，有 metal 啦。 有 metal 嘅，成日都 鐵質㗎嘛，鐵質。 咁你有冇買個舞蹈館啊？Sony 嗰只叫舞蹈館，個耳筒咁大嘅。哦，嗰只叫機王啊！嗰陣時，哇！而家仲有人，即係我都想揾翻呢個嚟買翻嚟。Anyway， 嗱，調翻轉，我諗你嗰邊啲同學仔翻可能聽 Air Supply。 因為我哋嗰陣時如果開啊，即係類似啲 disco 啊，或者開呢啲，即係因為香港學生會係會開自己 disco 啊、party 啊，大家開心噶嘛。Disco 是不會有 Air Supply 是不會 不會咯 有 Modern Talking 啦 但是他們真的香港人是真的 即是 好多時是跟回自己的文化 即 不會學當地的文化的 那你 會覺得奇怪其實也有這個、 你叫我現在想的我在心理方面我會覺得因為他讀書的壓力很大好多咧係父母要俾好多錢佢先可以讀到書，如果佢係讀唔到書嘅，咁啊對個父母係即係不利嘅，即係好慘嘅。咁所以個壓力好大咧，同埋嗰啲讀緊嘅書好多係辛苦嘅，唔係小兒科噶嘛。咁你如果你另一方面你要吸收當地嘅文化，你要認識咗當地啲鬼佬啊、啲鬼妹啊乜嘢嘅，嗰個係另一種壓力噶嘛。咁如果你兩種壓力都有啊，可能係好難 整㗎。哦，即係佢哋 disco 嗰陣時會播翻啲愛情陷阱嗰啲喎。 係啊， 唔係， disco 真係英文歌嘅。 英文歌嘅。 嚇，真係英文歌嘅，不過都係 disco 嗰啲歌咁啊。 咁你有冇 P 場嗰陣時？我哋叫 P 場啊。 咩 P 場？ 開 party 啊 ！Party， 我哋勁嘅，我哋唔係嗰種 party 嘅，因為我都唔飲酒嘅。咁但係我同一班朋友直情喺大學裏面開咗三次 disco 啊，係租曬啲燈翻嚟，自己搭曬啲燈啊，啲柱啊， 圓波波， 即係白波波係有嘅，但係其他啲 即係啲 mixer 彩色燈啊， 所 全部都有啊，都係我哋租翻嚟自己搏自己搭嘅，跟住冇人試過，因為以前咧係。印尼學生會有自己的 disco， 香港學生會有自己的 disco， 馬來西亞學生會有自己的 disco， 咁我哋係咩人都唔係噶嘛，即係我啲 friend 都係亞洲人嘅， 但係 我哋冇屬於邊個會噶嘛， 你係一個 獨立嘅 disco 嘅一班人噶嘛， 會搞， 咁佢就我哋自己開咗咁三次，咁就第一次應該先第一次咧蝕錢嘅。跟住我仲要上 映 嘅，因為租燈公司話我哋唔俾錢佢，其實我哋係俾咗，但係佢係有啲嘢佢自己壞咗個協議噶嘛。咁跟住第二次咧就我哋賺翻爭人嗰啲錢啦。咁啊第三次咧就都賺咯。 即係嗰陣時都係聽歐西，即係聽外國歌嘅，即係啲英文歌。 佢哋都係即係 disco 都係聽外國歌嘅。 但係你自己中意聽愛情陷阱啫。 愛情陷阱好正啊嘛， 係嘛？ 係咯，好難唱啊！ 點解會香港文化會感染得你咁深，令到跟即係會唔會真係一種緣分咧？ 其實都係音樂嘅， 音樂影響你中意咗。 都係音樂，我中意嗰個旋律嘅嘛，我中意 Canton Pop 嘅，係啊，真係好中意。 你知唔知 Canton Pop 嘅始祖係邊個？ 許冠傑。 我是想讲许冠杰，你未讲，我是想讲许冠杰。 咁呢只呢只碟，我系即系嗱，于呢只碟咧，最紧要好玩。 哦、okay, okay. 最紧要好玩。 其实佢里边有很多电影噶嘛，歌好好听。 佢以前出咗成套所有嘅歌咧，唔知几多，我买咗啦，系咯，系咯。 佢有啲有啲歌好正咩？咩《心里日记》啊，啲咁咧抒情歌。夜之中起我耳星辰，好好听嘅。你佢即系我哋， 佢啲歌词好有意思噶嘛。 哇，识货 啊！佢读心理学嘅 ，Hong Kong U 读 系咩？ 系啊，佢嘅 major 系心理学嚟嘅。 系嘛？ 系啊。 佢嗰啲歌词咧，有啲咩铁塔灵魂嗰啲咧，其实基本系靓到咧，根本就好似诗咁噶啦。系咪真系头嗰几句？ 你知而家我哋讲紧嘅年代咧，系几多年前？ 七十年代嘅。 有好多小朋友真系，妈咪爹哋都未考虑生你出 嚟。你记得铁？你记得铁塔灵魂嘅歌词啊？ 我唔记得噶。 铁塔灵魂，望不见欢声人面。OK，anyway， 系咯。 总之嗰阵时咧， 唱啊唔紧要。 我冇啊，唱就唔我唱啦，唱就唔我唱啦，唱咧就揾你唱。喂，最近你都唱下歌喎。 上兩個星期唱歌啦，幾開心啊！嗰晚 係啦， 因為對我嚟講，唱歌係一個好大、好大、好大嘅挑戰嘅。 好surprise！ 你好 enjoy 喺舞台上唱歌嗰種感覺。 我係 enjoy 唱歌嘅，但係我係五年前已經開始籌備出唱片嘅，咁啊就翻唱啲八十年代嘅歌。咁啊已經有緣分地咧，就揾到三個鬼佬幫我編曲，即係再編過。因為音樂嚟講咧，就係唔需要知道個語言噶嘛，淨係講音樂噶嘛。咁但係我自己方面咧，就把聲一直都係受到挫折，係咪叫挫折嘅？ 點解咧？ 係咯， 喺個喉嚨度發聲帶， 我覺得係 air supply 有關嘅。 你知咩叫 air supply？ 供應空氣者。 嗱，你唔好扮嘢嗱，你有時一定要睇你個樣咧，你出賣咗你個知嘅。 因為我細個嗰陣時咧，我唱歌都係好勁嘅。咁、我同兩個妹係一齊唱嘅，合唱嘅，咁和音啊咩都可以唱到嘅。咁男人會變聲噶嘛？ 係。 咁啊變聲之後咧，我係嗰陣時咧，好似 S Y 咁啊，個個都係輕啲好高啊，好高音啊，好高 key 啊嘛。咁、但係你變聲之後，你變咗沉啊嘛。但係我唔想沉噶嘛。而家興嘅都係興嗰啲咁 high key 嘅嘢噶嘛，我想唱翻，咁我係隔硬將個聲音就做翻好。 做唔做到嘅？ 做到，咁但係咧變咗係，即係我而家嘅分析啦嚇，咁啊變咗係之後廿幾年咧唱嘅方法咪錯曬咯。 咁你嗰陣時領嘢係邊首歌？ 擺喺個歌手前邊嘅，係擺喺歌手後邊。咁你歌手睇唔睇到啊？ 睇到。 咁啊就。即係歌手喺呢度啊，兩個喇叭喺呢度啊，咁你揸住支麥啊嘛，咁但係支麥係 pick up 呢兩個喇叭噶嘛，咁你啲喇叭係要大聲嘅，如果喇叭唔大聲嘅，觀眾聽唔到噶嘛，咁但係支麥會 pick up 兩個喇叭嘅喎，咁支麥就唔可以 pick up 嘅喎，咁就跌咗個麥啦，咁變咗個人咧係要好大聲、好大聲咁唱啦，先至可以 cover 到，先至可以俾人聽到咧，咁啊連續兩晚仲係唱。真情流露啊，死得未啊？ 最後有真情流露。 咁啊，變咗我唱兩晚之後，咁啊就三個月出唔到聲啊。 哦， 直情嗰個聲帶都直情係 腫曬嘅，傷咗。咁啊係即係有幾次意外都係類似呢啲嘢。咁啊就每一次有意外要停一停，咁我就係利用嗰個機會去忘記啲壞嘅習慣。練翻啲好嘅習慣， 真閃用聲， 咁啊就嚇，咁啊就慢慢改良個聲音啦。我知道我 time out 嘅佢叫，咁啊，咁啊就要練好嘅。 咁你而家嗰十幾首歌係錄好咗噶啦？ 音樂有我把聲，我錄咗，我入咗錄音室好即係三次，但係上一次入咗係兩個星期。 介唔介意講係咩歌啊？八卦 Monica 都是一首的、其他愛的根源都有 哇還有呢他很期待的我都揼住你大佬 不過他上個星期唱歌呢都挺開心的他不是百分百好的因為剛剛開始有些胃酸倒流的影響的但是都 OK 的 咁我都提翻都六七次啊，都幾開心嘅。 胃酸倒流英文咩啊？ 胃酸倒流。 Acid reflux。 胃我要學嘅胃酸倒流。 我咁差冷 啊！ 喂，講得好開心啊！喂，咁啊過咗，咁啊過半個鐘啊！你話一啲唔係好難噶。 我收工啊嘛，我走得噶嘛，一节你 仲有啊，有两节啊，你真系咁。 翻嚟有人表演啊！ 翻嚟有人表演， 好嘢， 拜拜， 佢啊。